那边有四扇屏风门，屏风门的前边有五层台阶儿。眼瞅着雷英啊上来一句不好，把雷英吓这么一哆嗦。怎么了，义父，出什么事情了？ 雷英， 在你把什么人给带进院？雷英一听义父怎么问起这个话来了，义父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告诉你说吧，如果说你要是跟他进的话，那都是木头板子多的，那里边都有这个铁轴啊穿钉，那是翻板，只要是一踩上去立刻飞的。他往床上躺完之后，他这么一拽，这东西唰就上去了，随着上边呼啦下来的谜，您看怎么样？咱们这可是一言为定，你别回头这一猛子走了又好多日子，别让我老这么想你。放心吧老哥哥，啪啪连击二掌，击掌为号吗？那边也是啪啪啪啪连击四掌，知道这是蒋平。他们走近了，蒋平马上就问呢，哎呦，你怎么知道现在才来呀？怎么会来迟了呢？展昭， 即北京故事广播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铁马英雄虎，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 正的造化，喊不来我马上下马让你捆。雷大彪往周围看了看，这里山连山，山套山，认识你。程咬金爬起来说，您怎么认识我呀、你还记得吗？大隋朝老杨林投达这封信是劝雷大鹏归降唐国，如果归降只取消襄阳王的称号，封他为